们说呀， 啊， 先生出的这题可真难为人呐。 是啊， 做一句五言回文诗，必须正念反念都要文从气顺。 嗨，太难了。 哎呀，说什么咱们晋朝有个女子叫苏若兰，所做的回文诗啊800多字，包含好几十首诗，颠来倒去的怎么念都通顺，我哪有这本事啊。 我有词儿了。 哎，你有什么词儿了？快点说呀。 有了。 哎， 有了。爸爸老打我，我打老爸爸。 哎，真是好词儿。哎，真是好词儿。哎， 我老打你是你老打我。哎，不成啊，那你不成我爸爸了。哎，不成不成。 哎，鸽子来 生命岂能伤害于他？待我与他图有了伤。 听见了什么？ 赵钱孙李周郑王， 坐下，坐下，坐下，坐下，要认真听讲。孔夫子曰：“伐一木，杀一兽，不为其食，非孝也。”啊，上课。 老师， 你讲，为何是乱砍滥杀是非孝呢？ 夫子将乱杀乱伐，是为不孝。朕是民，孔夫子将自然，是为人身之本。会自然，即会生存之本。根本即是人父何存，父母子孙何存，因此乱毁自然之物就是不孝。 好，讲得好，你们要记一下了。你们谁能以三破九户一个为题做一句无言回文诗 啊，你来做。 学生有句， 英台所来，英台所来。 人人敢追秦，秦追敢人人。 有仁爱之心者，为坠鸟动心取救，坠鸟被救而感到仁有爱心，好好好。 英台才思敏捷，令我等钦佩。 我等钦佩。 你们文诗去吧。你们也问诗去吧。 宋老师， 两兄，你我到水边树下一同问诗可好？ 就一 兄情， 一发春草绿尽了花， 台，你父虚中言道，家有要事等你回去，不知何时动身呢？ 明日即归，故而来向师尊赐信，只是还有一事要对师母陈诉。 他是有话对你言讲啊，你们讲，你们讲。 你且吃去。 怎么？我好像吃去？ 吃去。 啊，好好好，带我吃去，带我吃去。 啊，师母，因他有件心事要对师母言讲。 有何言语，只管讲来。 啊，师母，你可知我是？ 我早就知你呀、啊，是个女儿之身呐、啊。 怎么，师母你是怎样知道的？ 印台。

一心求学，尚未定亲。 哦，尚未定亲， 尚未定亲。 好，这就好了。啊，山伯，我再来问你，你看那知音台日何？ 那知音台乃是个至诚至慧的好同学哟。 他对你如何？ 亲如兄弟。 你对他呢？ 爱如少佐。 真是个老实人呐！啊，山伯，你看那银台是个男儿，还是个女孩儿家呢？ 哎呀呀呀呀！那只银台乃是个堂堂正正的男子啊！ 我的傻学生。

的运词不要害怕，为何藏在青石板下，快呀快将来。

了我回岸头，春光点缀山河破旧，春意阑珊暗淡人过头，云髻一捆绑展翅好依旧，天下他隐隐好四海